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90章，九泉魔窟。啊！陆星云猛地停下脚步，似有所感地回过头。 静瑶，是你吗？ 空荡的岩洞里回荡着陆星月探寻的声音，然而晦暗的前方却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异响。陆星月观望了片刻，最后还是叹了口气，从前方收回了视线。自从当初在甬道中遭遇突变，陆星月与江瑶便双双从石壁坠入了甬道的地底。陆星月原本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但却意外地掉进了地下的暗河里，从而挽回一命。只是当他恢复意识时，却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倒在这片漫长的岩洞里，而江瑶的身影已不知所踪。 那小子该不会真那么命薄吧？要是真挂了，那可就麻烦了。 陆星月嘀咕着，随后又望向昏暗的岩洞周围。这片岩洞的宽度并不大，但长度可不短。蜿蜒曲折的前方一片黑暗，在焰火光珠勉强的微光下，可以看到左右岩壁上满是被水流侵蚀的痕迹，似乎很久以前这洞应该被地下暗河所填满，只是如今的暗河已大幅缩水，成了一道溪流，而这溪流的水质也是浑浊一片，仿佛混入了黄土一般，呈现出泥泞的黄褐色。整条溪流沿着河道朝着前方缓缓流淌，不知流向何方。而根据先前错综复杂的岔路来看，以及黑暗的环境来看，就算江妖先前没摔死，能与陆星月会合的机会也是相当渺茫。陆星月思忖着，低头轻轻摩挲着手中这只陈旧的星旋盘。所幸这玩意儿没有因先前的劫难而损坏，颤颤巍巍的指针依然指向岩洞的前方，与溪流的方向一致。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方向，而是照明。如今除了他手上这颗焰火光珠，口袋里就只剩下最后一颗了，能维持照明的时间已所剩无几。而一旦所有照明全都燃尽，那么等着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人各有命啊，别怪兄弟我抛下你不管。 陆星月呢喃着，眼中的温度渐渐转冷，最终定格为一种淡漠的决绝。 况且我也有非做不可的事儿要完成。 陆星月抬起头，随即不再犹豫，抬脚朝着溪流的方向疾步而去。点点露水从岩洞顶部缓缓滴落，每向前走一步，洞里的温度便似乎更冷了一分，而周围的岩壁也从单调的灰褐色渐渐转为了一种青黑的色泽，一丝丝晶亮的光泽从岩壁四周反射而出，似乎在这片岩壁中蕴藏了某些别样的矿物质。 这地方感觉好奇怪啊。 陆星月按着加速的心跳，用力甩了甩脑袋，沉闷的空气让他的神智有些恍惚， 顿觉不妙的他连忙停下脚步，闭眼默念着法术口诀，片刻之后才总算恢复如常。而当他再次睁开眼睛准备前行时，却忽然发现视线前方有一片豁然开朗的空间，哗哗的流水声从前方传来，像是一处溪流汇聚的浅滩。 有出口， 陆星月心中一喜，连忙跑上前，但很快他又发现了不对劲。只见在焰火光珠逐渐微弱的照明下，一条条怪异的黑色油彩纹路出现在了前方岩壁两侧，一路延伸直至浅滩空间内。而眼前的这片封闭的浅滩空间中央，竟然矗立着一块残破的黑色石碑，石碑上镌刻的那两个篆体大字在黑暗中闪着诡异的幽光。 九泉， 陆星云默念着石碑上的大字，脸色陡然一变。 九泉，难不成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幽冥界魔窟九泉泉眼？ 陆星月震惊不已，对于这个魔窟有去无回的传闻他可不是没有耳闻，如今在误打误撞之下竟然闯进此处，可谓是糟糕至极。然而更糟糕的是，此时他手上那颗焰火光珠已经燃烧到了最后一刻，目前能维持照明的只剩下了他衣袋中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再不抓紧出去的话，真得死在这儿了。 陆星月从衣袋中掏出了最后那颗焰火光珠，淡橙色的光芒再次充斥在这片广阔的浅滩之中。但这一次陆星月却在那重新燃起的光芒之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道黑影，从前方的角落中一闪而过。 谁？ 阴森的轻笑忽然回荡在偌大的空间之中，与先前在甬道中听到的如出一辙。陆星月神色一凛，一条淡黄色的钩索瞬间在他周围架起了警戒。但就在此时，一道黑影突然从天而降，冲着陆星月的头顶直扑而去。砰的一声，沉闷的撞击声猛然爆发在上空。只见那道黑影身上赫然划过一道淡黄色的勒痕，紧接着便被陆星月的光所拖着狠狠地甩向岩洞天顶。 在本大爷面前玩偷袭，你也太嫩了点儿！ 陆星月瞪着那道黑影，金银一瞳中寒光一闪，随即再次一挥手，那道黑影便又被光所拽着从天顶直坠而下，一头扎在了地上的碎石堆里。 哼 原本以为连番的攻击足以收服对方，然而出乎陆星月所料的是，那道黑影非但没有任何退缩的迹象，反而依然冷笑着从地上匍匐着慢慢爬起，将那张惨白的脸对向了陆星月。 傀儡王良， 陆星月望着对方那张形似骷髅般的苍白面具震惊不已。只见那面具上的诡谲表情似笑非笑，混沌的身躯包裹着黑雾，而随着那诡异的笑声，黑雾渐渐翻腾，并开始慢慢顺着缠绕的光索向陆星月的手蔓延而去。 可恶， 陆星宇眉头一皱，对于人或者妖类他有大把手段收拾对方，但对于这种已是亡灵状态的不死傀儡，现有的手段 显然不够。而另一方面，傀儡亡灵虽然攻击手段单调且无自主意识，但其身上的黑雾极具腐蚀性，一旦沾上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即便如此，也并不代表陆行月会就此束手无策。 三， 随着陆行月一声大吼，傀儡亡灵周身的光锁顿时如星血般四散开来，失去束缚的傀儡亡灵顿时从地上爬起，再次嘶吼着要扑向陆行月，但还没扑上几步却忽然定住了。只见那些如星血般的光点开始丝丝渗入傀儡亡灵的身体，紧接着便汇聚成了一根根淡黄色光剑，从傀儡亡灵的身体里贯穿而出。流星光牢，贯穿而出的光剑骤然扩大，渐渐汇聚成数杆长枪，将傀儡亡灵的身体狠狠地钉在了地上。与此同时，一道道同样的长枪从天而降，扎在了傀儡亡灵四周。一座光牢瞬间筑成，将傀儡亡灵牢牢束缚在其中。傀儡亡灵再次拼命地挣扎，但却无能为力，只能无畏地爆发出阵阵嘶吼。而陆星月则已懒得再理会这只笼中困兽，因为此时他赫然发现视线前方的岩壁上出现了一道黑黝黝的洞口。天无绝人之路啊，果然有出口。一见那道三人宽的洞口，陆星月的眼睛顿时微微一亮，随即撇下那只嘶吼的傀儡亡灵，小心翼翼地朝着洞口靠了过去。焰火光柱的光芒悠悠映进洞口，而岩壁上那些怪异的黑色油彩纹路也一路延伸进洞内，就像被什么给收进去似的。微光中，他隐约看见岩洞内壁边上似乎有一座座烛台似的凸起，而如此规整的样式显然不可能是天然形成的。这地方怎么感觉有谁活动过的痕迹？隐约的不安弥漫在陆星月的心头，越是靠近他越是感觉到某种阴冷的气息愈加浓烈。他犹豫了一下，在洞口停住了脚步，但就在这时，却听呼啦一阵风声呼啸，一股带着腥风的气流从面前的洞口猛地喷出。陆星月连忙别过头，抬手挡在面前，等到风声过去，他再次抬头看向岩洞之时，却忽然发现洞内岩壁上那些烛台竟已燃起团团绿色灵火，而在陆星月那双对妖气极为敏感的金银异瞳中，他还在那昏暗而广阔的岩洞底部看到了某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一道道高高的人影耷拉着脑袋，稀稀拉拉地掉在了岩洞天顶，随着弥散的妖风来来回回摇摆着。而在那些仿佛吊死鬼的人影之下，一滩冒着浓雾的黑色池水正静静流淌在岩洞底部，咕嘟咕嘟地向外喷射着不祥的妖气。这气息难道是炼魂池？看着岩洞底部那滩黑色池水，陆星月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连忙再次抬起头朝着那些悬吊的人影望去，赫然发现那些人影清一色是女性，从服装上看似乎正是九泉寨城的居民，只是这些女性此时脸色苍白，眼神混沌， 似乎已经是缺魂少魄的状态。原来城里失踪的女的都被绑在这儿，但这种状态又是怎么回事？陆星月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那幅地狱般的画面，如此令人震惊的景象让他甚至一时忘了身后还有一只已在不知不觉中挣脱光牢、蠢蠢欲动的傀儡亡灵。一阵阴风伴随着嘶吼直扑陆星月后背，陆星月猛地回过身，情急之下条件反射地挥出光速，试图再次故技重施。然而这一次，那只理应毫无意识的傀儡亡灵却像是看破陆星月的动作似的，一个闪身竟然躲过了飞掠而至的光索，并以 S 型路线朝着陆星月迅速近身。 什么？ 意料之外的状况令陆星月顿时措手不及，但此时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眼看着那傀儡亡灵的利爪就要接触到陆星月的面门，但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忽然从陆星月头顶上方的岩壁猛然爆发，轰隆一声，一堆巨大的落石刹那间从天而降，将傀儡亡灵瞬间淹没，而陆星月也在这冲击波下被整个掀倒在地。陆星月捂着流血的额头挣扎着爬起身，纷纷扬扬的尘埃中，他忽然发现自己的面前多了一道熟悉的人影，凌乱的黑发在阵阵妖风中肆意飞舞，血红的双瞳在黑暗里闪烁着不祥的光芒，交杂着暗紫色电光的妖气缠绕在人影周身，并沿着人影的右手幻化成一只巨爪的虚影。此时站在陆星月面前的这个男人早已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反而弥漫着浓重的戾气。 你是？ 陆星月望着这名站在乱石堆上的男子难以置信。 江瑶。